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文教组为你选播由2001年开始制作的《香港留声机》。 70年代初期，香港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由转口港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吴浩啊，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好像我同你咁咧，好中意睇电影啦。咁啊，讲六七十年代嘅电影咧，早年譬如睇粤语片咧，就觉得啲画面好简单，白片多啊，好粗糙啊，即系一堂景一路做晒好多戏。咁后来我哋睇，譬如话我哋一路讲，譬如电懋啊、邵氏啲戏咧，咦嗰、那个彩色嘅多比例多咗啦，同埋咧望落去嗰啲衣服啊、布景啊都好讲究嘅，好似一样嘢就叫做美术指导呢样嘢出咗嚟咯。 系啊，咁因为早期粤语片年代黑白片居多啦，咁、就变咗好多嘢就唔使真系讲究咁紧要嘅。咁啊，但系咧就一进入彩色世界咧，就叫做如果件衫吓曳啲，啲色唔啱。或者係同佈景之間唔夾嘅話咧，就出咗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就進入咗六十年代即係尾期啊。咁香港電影已經係幾重視所謂叫做佈景啊、服裝設計啊，甚至任何嘅小道具嘅擺設啦、啊。咁統稱咧，可能包括埋連海報設計都要去顧及嘅，就係呢啲所謂叫美術指導。 我記得我最近翻睇嗰啲影碟咧，有一套邵氏出嘅，咁啊丁佩、陳依玲幾個做咧，哇！收尾睇睇下，發覺咦佢成場戲都係著黃色衫喎，好統一嘅。另外一個女仔著藍色衫喎。嗱、今日咧即係揾到位電影界嘅老友記，其實原來都我哋港台舊同事，就係前電影美術學會會長雷闖紅上嚟，咁啊講下美術指導。喂，雷闖紅兄你好， 你好， 見翻你先認得，原來舊同事啊。 係。 咁啊，雷闖紅兄啊，咁啊，美術指導呢樣嘢係咪真係正如我哋所講咧，係真係六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先至有嘅？以前香港電影裏面冇嘅。 係我哋據我哋一路同好多嘅我哋嘅先輩傾啦，咁樣亦都有一個時間咧，我要開一啲美術指導嘅班，咁、我就好想，因為七十年代嘅嗰有一段日子到八十年代咧，我唔喺香港，咁、就所以我就想追查翻到底美術指導我哋嗰個根係點樣咧，我哋以前嘅源係點樣咧咁啊，咁就問咗好多邵氏嗰陣時啱啱仲有最後嘅邵氏嘅出品啦，咁、就攞到好多以前。老師傅後尾亦都慢慢又有徒弟咁都做咗美術指導。咁、我哋自己嘅覺得咧，就應該係七十年代後期先出現到呢個位，但係唔係等於前期冇人做嘢嚇、以前咧就好多人分咗呢個職位嘅嗰啲職銜同埋佢嗰個職權。大家分散咗就每人一 part 咁樣，咁又有個導演或者導演委託個副導演去統領咁樣啦。咁、正式嘅到有美術指導嘅時候，就應該係七十年代後期啦。 咁即係意思係話嗰、那個實際我哋喺字幕度見到美術指導咁樣咧，咁啊應該就係七十年代後末期嘅時候香港嘅電影出現。咁啊，但係咧。六十年代尾咧，頭先都講咗啦，嗰啲啲嘢已經執到好仔細喎。咁啊，特別如果你睇啊李昂祥嘅電影啦，咁啊睇胡金铨嘅電影啦，咁已經你覺得個導演啊，即係胡金铨啊、李昂祥啊，佢已經係好有嗰個美術指導嘅觀念喺入邊。咁好可能咧，佢哋自己嘅修養亦係一個問題啦。即係例如話李昂祥咁樣，或者係胡金铨咁樣，學識好豐富啦。咁二來佢哋都係做美術嘅， 冇錯。 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佢哋好懂得喺嗰個銀幕度咧，係做靚曬啲畫面啊、服裝啊、道具。 我睇電影裏面咧，睇到啲字幕咧，早年咧其實早到譬如中國電影裏面都有可能有所謂美工，即係有啲木工啊，有啲係做嗰啲即係畫面 啊。 但係就正如雷闖紅兄係咪即係話因應唔同嘅導演或者創作人咧？其實都係翻到嗰個導演或者頭先講副導演佢嘅才華，就即係各施各法。 係啊，尤其係冇美術指導呢個職銜出現嘅年代，好似阿吳浩興講嘅，就係話其實嗰個導演嘅藝術修為同埋佢知道嘅嘢咧，直接影響咗套戲嘅質素。好似啱啱舉嗰兩位，我哋都覺得佢係大師。胡金铨先生仲係我哋嘅以前嘅永遠嘅榮譽會長咁樣嚇，佢。 同埋李鸿祥先生咧，佢哋两个都系北京嘅艺专嘅，所以佢哋自己去出图完全冇问题。 我见过啊，胡金铨即系佢嘅遗物里边咧，系有一啲手稿嘅、图画嘅， 画衫啊、造型咁样， 建筑物都好似有 噶。李鸿祥啲景图系好靓， 好靓 嘅，系嘛？咁所以你睇到嗰两位师傅咧，两位大师咧，佢哋出嚟嗰个电影同当时嘅一般系好另类嘅。仲有一个咧，张彻。张彻咧，佢唔系真系艺术专门，好似两位先生个之前我哋讲嗰两位咁，但系佢嘅文化修养好高，同埋佢有段时期咧喺京剧院工作，所以咧佢后屘佢出嚟嘅时候，佢做导演咧，佢攞咗好多京剧嘅材料，摆尤其系男演员啦、赤膊啦、扎带啦，咁其实系一种京剧嗰个表演形式，咁佢就攞咗好多呢啲，咁呢啲系睇到一个导演佢自己个经历同修为，对个美术嘅感觉，对个艺术佢自己嗰个修养，就直接咧可以反映在套戏入边。甚至到而家，你虽然话有咗美智，但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唔系话真系一个独立嘅主体，一套戏唔会话为一啲美术去开一套戏吓。咁所以我哋其实系服务紧个社嗰、那个嗰、那个剧本吓。咁而嗰、那个剧本嘅最主要嗰个操刀人就系导演，所以如果导演冇嗰个才华或者冇嗰个认知咧，你空有好好嘅理念，佢唔 agree 嘅时候，你就冇咗噶啦。 你讲到即系大师级嘅导演咧，咁喺阿雷昌永最近有一本新作叫《香港电影美术》，叫《繁花盛放》里面咧，你提到一套电影都唔系话同我哋七零年都差唔多啦。呢套电影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被誉为真系大师级嘅电影，我要后来先睇翻，就叫《董夫人》。我后来睇翻，原来套好似系黑白嘅，黑白嘅就阿卢燕有份做嘅。里面好似俾人感觉一种有水墨画咁嘅感觉。 系啊， 呢套电影好似你喺本书入面都有特别提到。 系啊，因为我哋觉得咧，即系早期好似啱啱吴兴讲嘅，就系话去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其实甚至唔好讲国语片，粤语片咧，佢哋都认真咗。譬如话你睇翻陈宝珠、萧煌芳啲歌舞片，佢已经开始其实有艺术加工噶啦。咁但系当 喺边方面，譬如服装啊，抑或 服装有绝对系啦。服装你睇到好时下青年好跟住流行噶啦咁同埋咧就嗰、那個佈景啦， 佈景啦， 係啦，佢嗰啲尤其係啲歌舞片啦，因為嗰個年代好興歌舞片啦，佢歌舞片你一定會有一堂嘅，佢嗰、那個 靚嘅佈景， 係啦，靚嘅佈景。咁其實呢個直接係又係承襲咗個荷里活嗰種嗰個因素同刺激啦。咁但喺嗰個年代咧已經係大家都好留意噶啦，即係由一個比較模仿真實，去到突然間咧就有創意啦。以前早期我哋嘅影片除咗係黑白之外咧，其實即係嗰個美術唔係咁重視咧，因為當時大家都係我只要模仿到真實已經係好好噶啦咁嚇。咁但係去到六十年代咧，因為香港嘅電影突然間好多種題材片種都興，唔止係以前嘅倫理啊、社會啊，或者係警匪啊，仲多咗好多。譬如話五十年代開始粵片已經有神怪片啦，又即係有好多呢啲盜寶啊啲，即係你千奇百怪嘅內容都出現啦。咁以前一般嘅服裝間、褲倉、貨倉啊，嗰啲道具倉啊，唔夠應用嚇，咁於是嗰個創意就開始 嚇。 咁呢個係一個遠啲嘅根由咯。咁去到七十年代，香港電影其實已經踏入咗一啲比較 basic 嘅設計。咁到董夫人嘅出現咧，大家又眼前一亮。好似你啱啱講，佢有種營造，有種水墨畫。曾經有一個影評係譽佢為中國嘅第一部藝術片。 個影像係好獨特㗎， 係啊係啊，好靚 嘅，真係。 咁但係呢個戲就係比較小規模啲，即係如果做呢、這個美術咧就容易啲嘅。咁個戲 因為人物唔 得 多嘅， 幾個人物嘅咁樣， 可能同佢當時嘅資金都有 資金有問題係啦。咁啊當然同唐書璇嘅修養係有一定嘅關係啦。咁因為嗰個年代咧就真係。即係當未係正式有一個美術指導嘅體系嘅時候咧，真係各家各法嘅。才華高嘅導演咧，於是就喺佢畫面度係表現得好好啦。咁啊，亦係有好求其嘅導演過，即係你係睇過話啊，導演我要著咩衫上嚟出鏡 啦，是但。咁啊嗱，頭先阿雷總已經講到六十年代末期嘅歌舞片啊，嗱我聽翻首歌啦，就亦都係六十年代末期，我哋開始睇嗰啲歌舞片有彩色啦。咁啊，呢首咧就叫《青春之歌》。咁啊，應該有阿杜平啊幾個人做嘅，我哋聽下先。嗱，呢首歌咧就叫做《四季戀》。 歌，咁套戲咧原來叫《歡樂人生》，望落去咧，我哋大家都哇！當年嘅六十年代尾有黃愛明、譚炳文、沈殿霞、薛家燕、陳齊仲同杜平，應該有咗《歡樂今宵》之後嘅。係、 啦，《歡樂今宵》班底。 咁啊，都有啲即係裏邊著曬啲酒會咁嘅晚禮服。嗰陣時有冇美術指導咧？梁彩虹，你睇？ 我諗嗰陣時可能係服裝指導。 服裝指導啊！ 但係嗰陣時個服裝指導就唔係叫指導， 係嘛？ 啊、可能叫服裝師啊， 服裝師係啦， 服裝啊咁啊。 嗱咁啊，我哋嘅嘉賓就係前電影美術學會會長雷楚雄啦。咁啊，雷楚雄咧，即係我頭先即係做節目之前咧見翻咧，咁原來舊同事嚟噶。咁你就唔係一開始就加入電影界做美術指導喎？你啊做過政府部門先喎，講下你點樣即係投入呢個媒介，然後踏入電影界好嘛？ 因為我畢業嗰陣時候，我就喺英國入咗 BBC 啦。咁喺 BBC 咧就撞到港台嘅一啲高官啦，嚇、啊、咁樣就知道港台亦都已經有咗電視部，咁亦都有美術呢個位咁嚇。咁後屘佢哋就話你翻嚟啦，翻嚟揾我哋啦。 嗰陣時係七十年代初啊。 嗰陣時係八十年代。 哦，八十年代啦已經。 嚇、啊，咁後屘我就翻嚟香港啦，咁咪 apply 咗啦，咁就跟住就請咗我啦嚇。咁同嗰陣時做嘅約都係兩年半嗰種嚇。咁就後屘 ICC 咧就開廉政先鋒，咁佢哋就請一個要一個美術指導，因為 ICC 係自己製作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去嗰邊咯嚇，咁就完咗廉政先鋒之後咧，就識咗林德錄，因為佢嗰七集都係佢拍嘅。咁、然後我又翻港台，咁但係跟住喺嗰年第二個合約開始嘅時候，我就走啦嚇，咁樣啦。咁就林德錄佢就離開 ICC 之後咧，佢就出咗嚟拍電影。咁佢拍咗幾套之後咧，因為以前同佢合作相當成熟啦，亦都佢好喜歡我啲嘢啦，咁所以就佢唔停咁叫我去出嚟啦，出嚟啦，出面好好玩啊！咁就喺88年我就離開咗政府職位，就加入咗電影 圈。咁其實即係喺 ICAC 或者喺港台咧，電視嗰個美術指導要求同電影出到去真金白銀咁拍，會唔會係有啲唔同嘅？ 係好唔同嘅。同埋喺港台嘅時候咧，我仲做平面設計啦，咁、就有啲大 project， 好似《香港歲月》啊、《獅子山》嚇，咁我就幫導演做啲美術指導啦。同埋因為其實嗰陣時港台冇呢個位嘅，我做港台嘅職位咧，其實 graphic design 嘅嚇咁樣咯嚇，咁但係因為自己知道嗰樣又熟嗰樣，咁啊同啲導演又好好傾，咁佢多數都變咗係其實係自己嘅空閒時間去做，咁但係又唔賣咯，因為好玩。 我哋直接啲同事真係唔吃力嘅真係。 咁係。啊，咁跟住就離開港台之後，咁你發覺喺出面嗰個好獨立，每一套戲咧都有全新嘅嘢你可以去諗。咁如果喺電視台，唔一定係港台啦，我諗無線亞視都係。咁你要沿用一啲佢嘅舊嘅 道具、 或者你嘅變動會少啲咯，嚇、同埋你個 budget 會細啲咯。 咁無可否認，即係話。美術指導係有一個來源啊，就係由呢個電視台嗰邊帶出嚟嘅。咁原因就係話香港嘅大片廠咧，即係進入七十年代之後咧，即係除咗邵氏咧，已經即係所剩無幾啊。咁變咗係話有個系統咁樣係去發展呢個服裝啊、道具啊，而且要每一日啊。都要觀眾可以睇到嘅咧，就係電視台。咁我記得TVB 嘅時候咧，美術部好大嘅喎，咁又分開好多組喎，即係服裝組啊， 係要拍呢個服裝啊、時裝啊， 係啦，道具咁樣啊，好多人嘅。咁差唔多，如果有啲大嘅劇集啊，或者係一啲 project 嘅節目係要舉行嘅時候咧。美術部傾巢而出嘅， 可以想象咧，即係佢譬如佢後來我哋講到七十年代中，佢拍《狂潮》，全部都要靚衫、飲衫，即係大亨嘅衫，咁佢要全部添置過，同埋要即係要設計過嘅咯。 係啊，咁所以咧，我有一個感覺就係話，雖然即係話係電影電視兩方面係唔同嘅，即係嗰叫藝術美術指導啦，但係好可能都係有一個系統上嘅源流嘅，即係話。好可能係新嘅導演翻咗嚟香港，先係拍電視先，咁啊慢慢喺電視嗰度咧啊熟習咗哦，原來係美術部嘅支援係好重要嘅，咁與此同時咧， 好多新嘅導演咧就係喺外國讀翻嚟嘅，好似美國啊、歐洲咁樣咧，佢哋根本一早啊已經好重視呢個美術指導嘅。 係啊，你講到外國咧，我就諗起我哋睇譬如荷里活嘅電影咧，三四十年代啲歌舞片咧，嗰、那個視覺、那個感覺、影像已經好強烈㗎啦。譬如啲咩萬花起春啊嗰啲， 出水芙蓉， 係好得人驚嘅。即係譬如西方嘅電影對於我哋本地電影工作者個影響又唔知係點㗎啦，李生。 我諗香港嘅電影咧，我哋一直咧都係受荷里活影響得好緊要嚇，因為荷里活比較商業啦，佢個快速嘅鏡頭運用啊，佢嘅剪接啊，佢講故仔嘅技巧啊，其實係直接我哋係影響好大嘅。咁但係當你一樣嘢係固定咗、成咗定律嘅時候，好多人又想另辟途徑啦。咁所以亦都會而家會參考歐洲片啊，甚至日本片啊、韓國片啊，咁都係一路影響緊，彼此影響緊。但係主要早期咧，其實好多嘢係承接咗嘅咧，就係一個荷里活。咁、樣佢嘅風格啦，尤其佢嘅電影上面嘅美術風格啦，咁其實好似你講好啱嘅，就係荷里活好早就已經確立曬啦呢啲位，好似《亂世佳人》啊嗰啲1937定39 咁上 下，係啊，已經係最佳電影美術獎， 係啊，好厲害啊！ 你諗下，早之前我唔知佢最早嘅時候係點啊？佢係同我哋相差咗四五十年，我哋先出現到一個位，所以咧，你只能夠係可以係吸納佢以前嗰啲佢哋嘅經驗咁去做， 都幾明顯嘅。我最近因為都喺睇好多舊片咧，即係你譬如我哋講香港嘅歌舞片咧，你睇睇下咧，你見到佢譬如有啲。夢斷城西嘅影子，有啲又同佢六十年代初嗰啲，譬如Summer Holiday 啊、Cliff Richard 嗰啲影子，即係我諗當年嘅電影人，即係你話借鑑又好、抄襲也好，都係一不斷喺西方嗰度攞靈感，係咪咧？ 係啊，我諗呢個唔係我哋係太過善於模仿或者抄襲。我自己相信咧，無論一個創作者，佢係導演又好啦，佢係美術好啦，甚至佢係作家又好啦，佢都係將佢自己嘅經驗啊、學識啊、想像啊，透過佢自己嘅經歷啊，咁嚟剪陳出嚟嘅，佢即係我一路都覺得佢好似一個作者同一個作品咧，係一個雞同蛋嘅關係，係咪？你冇呢樣個內涵，冇呢個內質，你唔會做咗呢樣出嚟，所以你嘅吸收同你嘅睇嘅嘢咧，直接就反映咗喺你個作品上。 冇錯。 咁所以我諗係基於呢個原因，我哋以前睇咩戲啫？睇西方片啦，睇 西方片仲重要嘅來源係咩咧？荷里活。 荷里活電影。 即係我諗大部分電影人，即使我唔係一個電影工作者咧，即係睇西片或者睇荷里活片咧，係一個即係學習或者你可以話偷師嘅一個好好嘅傳源啊！ 係啊係啊！ 嗱，咁嚟跟住一首歌咧，又唔可以介紹下，初就淨係聽一首歌嘅啫，就是、Tom Jones 唱嘅《What's New Pussycat》。後來我又喺電影睇翻，又有活地亞倫，又有彼得魯圖，呢套都幾過癮。你介紹一下咁中文名，我哋唔係好記得 啊！我都唔記得咗係佢一個喜劇嚟， 有少少搞笑喎， 大場面嘅喜劇嚟嘅叫嘅。 歡迎大家收聽香港電台文教組為你選播，由2001年開始製作嘅《香港留聲機》。 今晚《香港留聲機》咧就講電影嘅美術指導，請嚟前電影美術學會會長雷楚雄咧同我哋傾偈嘅。咁啊頭先啊吳浩啊，我哋都講到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就。美術指導咧就即係睇下你係邊個導演，個導演即係有料啲咧，嗰、那個美術指導就重視啲，但就未確立嗰個位嘅。咁啊嗱，雷楚雄兄啊，即係香港嘅電影真係好明顯嗰個美術指導喺七十年代之後點樣發展咧？ 到七十年代咧，就中期嘅時候咧，好似啱啱我哋上一節講啊，吳生講嘅好多喺電視台做嘢嘅。導演就出嚟拍電影啦，咁亦都有好多喺外邊翻嚟，佢亦都有一個好好嘅電影訓練啦。咁佢知道佢需要電影美術係點樣用，同埋佢知道喺外邊已經有呢個位。咁於是咧就由佢哋嗰個大力嘅拉扯推動之下啦，咁正式嘅電影美術就登場。咁喺我哋大家都一致認為咧，喺之前就已經有好多人一齊差唔多同期出現啦，因為承接咗一個邵氏嘅片廠制度。當邵氏唔再拍戲嘅時候咧，佢好多人就出咗嚟。咁但係嗰陣時佢哋畫得一手好圖，因為咁長嘅訓練時間。而家有幾位仲喺香港嘅電影圈嘅嚇。咁喺嗰個階段咧，就我哋覺得《愛殺》呢一套戲咧，就確立咗一個香港電影美術嘅真正嘅職位職權。因為當時好多嘅輿論啊，同埋好多嘅影評。 都覺得嗰個美術個風格係好獨特同埋好亮麗，咁、 嗯 啊、於是就引起人注咗，咦，原來嗰度就有個名叫做美術指導，咁、 嗯、 由嗰陣時開始咧，差唔多套套戲咧有理冇理咧都要拉個美術指導去照顧呢啲， 係啊， 愛殺已經去到差唔多八十年代頭嘅咯喎，已經係咁啊，張艾嘉做嘅應該嚇， 係啊， 咁、嗯、啊、愛殺我自己印象裏邊都覺得係嗰、那個。影像嗰個感覺好強烈。 係啊，咁特別係即係天台度有一場戲，好多布嘅白布咁樣嘅，然後咧就係、是、男女鬥纏，然後就即係刺殺嘅，咁啊於是啲血啦，混和埋啲布咁樣。咁啊個女仔我係記得係著白衫，咁、所以整個戲入邊咧就係好靚。係 啊，佢用好多色咧， 凄美靚。 係啊，佢用好多色咧，就同阿譚家明導演佢嗰個風格又好接近。佢、因為呢個係佢嘅戲，咁佢用咗紅、藍、白，係好呢三隻色咧，係喺成套戲貫穿成套戲，同埋個色彩係好強烈，佢唔係小微小亮咁用喎、好似啱啱講嘅一幅大布或者係全部都係白毛巾掛咗喺個天台上，而林青霞咧可能著到藍衫撞入去，然後跟住俾人刺殺就全部泛紅，所以嗰個影像嗰、那個當時候大家都好記得呢啲咁即係安排同營造咗嘅色彩咧，咁同一般嗰個電影咧就比較 natural 一啲，比較自然一啲去做嘅嘢咧，就有少少唔同啦。 其實講到譚家明咧，我就想我哋雖然同阿吳浩平時就講開七十年代初咧，都要值得提一醒，整個七十年代裏邊咧，要提一個就叫新浪潮導演啊，即係我自己即係真係。亦都差唔多同嗰個時候，我可以自己付到錢入戲院睇戲啦。咁嗰陣時真係有一種眼前一亮，一大批新嘅名字。頭先阿雷昌雄都提到，有啲可能喺電視台出嚟，有啲就喺外國翻嚟。我如果記憶中睇下，大家可以補充，譬如徐克啊、譚家明啊、 許鞍華， 好多即係呢個對於本地嘅電影事業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喎。阿雷昌雄可以講講， 對 創作人嗰個創作環境嘅影響係點樣咧？ 我諗當時呢一班年輕人咧，全部都係一啲佢哋有抱負啦，佢哋有一啲好唔同嘅訓練啦，咁樣當佢哋出現嘅時候，佢哋係正式係衝擊咗香港嘅既有嘅一啲攝影嘅模式啊、電影嘅規條啊，佢都好想即係試下點樣可以用一啲新啲嘅方法或者係手法去講一個故仔。咁佢哋所以我哋就嗰陣時有一個名叫新浪潮導演嚇，咁其實多數嘅咧都係由一個電視台嗰邊，佢哋可能翻嚟之後先入電視台，然後喺電視台入邊咧運作咗，即係去咗少林寺啊，咁以後又再出嚟自己再打天下，咁。呢、一個衝擊咧，係令到香港，我諗帶動咗好多，直到而家我哋都係嗰幾位都係一啲好主流嘅導演。 咁呢個又同即係香港影界嘅新舊交替有關聯啦。咁老嘅一班導演咧，實在好老啦，即係如果可以講係戰後啊，即係49年嚟香港嘅，本應該源自上海嘅，或者係49年後先喺香港執政做導演嘅，去到70年代真係歲歲老矣，咁一定係有接班嘅。咁啊啱呢班新嘅接班咧，係同即係紅褲子出身片場嘅舊嘅導演係有好大嘅唔同，咁啊多數就係喺外國讀翻嚟啦。咁啊喺外國讀翻嚟嘅時候，一早已經知道呢個美術指導嘅重要性嘅。咁啊，於是咧佢哋先入咗電視台，咁而喺電視台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將佢哋個美術 有機會俾佢哋 指導嘅觀念啊，慢慢滲入自己嘅作品入邊先。咁如果你睇早期嘅譚家明啊，佢許鞍華喺電視台入邊嘅作品咧，雖然係冇寫明係有美術指導嘅，但你感覺到佢係有個觀念喺度，即係要做好畫面構圖上嘅美學嘅，包括埋服裝顏色嘅幾方面嗰個美學嘅。咁所以順理成章啊，接替咗呢個舊嘅香港嘅導演嘅位，而開始推出所以個新浪潮電影個階段咧，自然就將呢個觀念帶入去影界，而且要肯定呢個觀念，即係話乜嘢咧？喺嗰個電影嗰個字幕度， 寫明有美術指導呢個名嘅、 哦，即係對於每一個工作嘅積分都好、 清楚 確認、啊、但係除咗頭先兩位提到當時嘅一啲人才嘅冒起、創作環境，譬如電視啊、電視台嘅創作空間之外，我想了解而家我哋隔咗都成二十年去睇翻回顧翻當時，有冇一啲社會因素導致到點解有多咁有創意嘅電影？譬如同電影觀眾嗰個人口嘅口味又有冇關係呢？兩位你哋？ 啊！我谂啊，好同嗰个成个社会发展系好有关系嘅。点解会去到七十年代会突然间一批咁嘅人咧？我自己嘅睇法呢、這个仲有待考据啦、我哋香港喺五十年代一啲比较贫苦嘅阶段累积到七十年代，我哋稍微开始比较少少富裕啦。咁嗰阵时有好多人有能力或者夹钱系送啲子侄出去外边读书。咁、而仲有一个现象咧，就系点解我哋咁多新浪潮导演系由电视嗰度再转嚟电影咧，我亦都觉得有一代有一代嘅文学，就同我哋而家一代有一代唔同嘅职业一样。喺六七十年代咧，最流行嘅职业系电视，所有嘅当时嘅精英、叻嘅人都觉得入电视台系一种荣誉。到八十九十年代，你会觉得系电影。九十年代到而家系 IT man 即系你觉得一批一批咁一个潮流嚟。咁喺嗰个社会因素咁，哦 OK， 佢哋知道需要有一个美指嚟或者美术指导嚟帮佢手，但系呢啲美术指导又喺边度嚟咧？咁我觉得亦都啱啱系。香港嘅發展就係、是、香港喺1975年嘅時候，理工學院成立啦、我哋有一個比較正規可以訓練到佢哋早期嘅室內設計、服裝設計、產品設計。咁有一啲呢啲有 basic training， 有一啲基本嘅技巧知識嘅美術人才。咁然後就參與去電影嘅時候，當然佢會有一個轉折期，但係已經有一個基礎咁嚟開始。 亦係同嗰個香港工業嗰個變化都有關聯嘅。早期嘅工業咧就實用嘅啫，件嘢唔爛就得㗎啦，咁用幾耐都可以。咁但係進入七十年代之後咧，就已經係考慮包裝啊、設計，因為要打入去市場嘅市場係包括埋要可能同日本同好多其他嘅先進國家嘅產品去競爭，特別係服裝。咁所以喺呢啲形勢底下咧，設計啊。就變成係即係整個工業入面咧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咁以前就冇嘅，即係五六十年代實用主義，即係唔係咁樣咁重視嗰個美學嘅。咁但係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嘅時候，香港咧就可能乘住呢一個所謂工業嗰個美學上嗰個變化，連帶到咧電影都有變化。 我覺得仲有一個可能因素咧，我睇翻我自己七十年代尾咧，差唔多。接近讀完書啦，可以自己揞錢去睇戲咧。我覺得戰後成長嗰一代咧，即係土生土長啊，對於吸收新事物嗰個程度咧，比我哋嘅上一輩咧，我諗係高啲嘅。所以譬如五六十年代咧，正如我一路講緊咧，上一代嘅人都仲有好多舊嘅傳統價值啊，由戲曲啊，或者一啲即係文學作品一路承接落。但去到七十年代都係即係當時我同武都係二三十歲嘅時候咧。都睇，即係我哋係主流嘅買俾錢入去戲院睇嘅時候咧，接受一啲新事物嘅程度，我諗係比五六十年代嘅人係高少少。 係，同埋當時我諗，因為娛樂消閒嘅地方冇幾多，所以去 有卡拉 OK， 係啊，未有卡拉 OK， 未 有 DVD， 未有 VCD， 未得上網， 係啊，咁所以你去睇戲，好似變咗係仲好大眾嘅娛樂。 係啊， 同埋咧唔止係一個娛樂咁簡單，我記得好似嗰陣時嘅碧麗宮 啊，犀利啦， 係咯，你又係有紅地。你去嗰阵时咧，你觉得你自己系参加 一 个盛会， 一件大件事。系啊，我觉得系好可惜，同阿雷彩虹有一个同感啊，就系我记得系要慢慢系由地下搭几层 lift 上到去一个好辉煌嘅 由入口， 入口入到去咧，仲分两层嘅，好似大剧院咁样。 咁就有啲轻音乐，你行落去嗰阵时，你觉得自己系 catwalk 嘅，你系好似去一个异乡殡影嘅地方啊。咁大家都 dress up 噶，大家都 系啊，即系碧丽宫拆系。真係有啲可惜啊！ 同埋我係好懷念碧麗宮㗎， 同埋我仲咁樣睇啊，因為好多時候嗰陣時好多啲午夜場啦，午夜場咧一等咧就喺個大堂等。而家我哋嘅戲院咧好少大堂，大堂等嗰個感覺咧，等入場嗰個咧，亦都係人望人嘅時候嚟㗎。咁所以大家都著得好靚， 兩種層次都有。所以我非常同意你講法，去碧麗宮睇嘅咧，我哋就所謂 dress up 要即係。即係企著得企理啲，但大件事嗰日好重視嗰樣嘢，成晚成日係為咗去睇戲。另外一個層面咧就是。 我同毛都講過咧，喺街頭巷尾咧，譬如有啲戲院咧，就周圍好多小食嘅，咁又係有個大堂，大堂裏邊咧，你可以聞到魷魚味啊，好多鹹濕嘅嘢啊，即係嗰啲我所謂涼果啊，又係另一種情調喎，呢種情調又係而家冇。 係啊，而家冇，而家我哋就只能夠等聖誕節去大家一齊逼咁樣啊，但係以前就唔係，以前每個週末咧喺午夜場嘅時候咧，好多打工就翻正式嘅一至五啊、一至六嗰啲咧，就嗰個週末咧就 look forward 嘅。 環尾即係到時，即係戲院附近係大旺曬成條街。 係啊係啊，你嗰種氣氛咧，唔係而家啲小戲院可以做到。 即係千幾人坐喺間戲院度，咁啊，然後望住個銀幕，沉醉喺一個夢想度。而家真係冇呢種感覺。 新蒲崗嘅麗宮係千九人。嗱，聽翻首歌啦，咁啊，即係我哋懷緬過去嘅時候咧，直頭先亦都提過，一定要提一間電影。廠就係邵氏，咁啊邵氏有位好得力嘅啊女強人就係、是、方日華。嗱，今日請阿雷彩虹上嚟咧，除咗同我哋懷舊之外，仲要介紹一啲新嘅嘢咧，就係有一本新嘅書叫做《香港電影美術繁花盛放1979至2001》。咁啊，裏邊咧，哇，真係愛不釋手啊！裏邊有好多大量嘅。即係彩色繽紛嘅電影劇照，有好多我哋都好勾起我哋好多記憶嘅。頭先講過新浪潮電影啦，八十年代電影，譬如《鬼馬智多星》啊、《烈火青春》啊、《殺手蝴蝶夢》等等。咁啊，雷彩虹啊，我首先問一樣嘢，點解係1979至2001？79年係一個咁重要嘅年份。 啱啱都提過咧，我哋覺得《愛殺》係確立咗電影美術喺香港嘅嗰個地位同埋嗰個職權。亦都。之後咧，差唔多每一套戲咧都會有呢、這個咁嘅人物角色出現啦嚇。咁、所以我哋揀嘅時候，我哋就揀咗呢一個做開始啦。 係，咁裏邊我見到你咧，你都有淨係從美術嘅角度有幾種，有風格化美學，有寫實主義美學，有武俠動作美學。簡單同佢講下呢幾種極流派係有啲咩唔同？ 其實因為呢啲係我哋係比較分咗佢作為一個 chapter， 咁你又可以相互比較到前後啊，咁樣容易睇一啲嘅啫。其實有幾部戲咧係包含咗幾種風，我唔可以講風格，幾種入面我哋提到嗰個唔同嘅嘢嚇。譬如我哋覺得風格化嘅戲咧，咁我哋有一大炸，我哋揀咗一啲出嚟，咁然後喺嗰個寫實主義嗰度咧，亦都係選咗一啲。咁、最尾咧就係、是、嗰個武俠同埋動作，香港係嗰個武俠電影，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主流啦。咁所以我哋都揀咗。所謂風格化咧，我哋覺得嗰套戲係比較獨特，同埋佢自己創咗一種比較原創嘅語言。你係令到你覺得佢有變咗一個好獨特嘅一個風格。咁我哋就。叫佢做一個風格戲嚇、風格片，咁其實風格你任何人都有唔同嘅風格，你可以話寫實風格咩、都可以冠一個風格個名， 獨創一格 啦。咁我哋就大概係咁樣去界定啦。寫實就好容易講啦，即係你係比較注重咗佢當時嗰個環境，同埋好直接係用佢稍為真實嘅嚟展陳出嚟。咁、未必係絕對真實嘅，有好多係營造真實。你唔一定係要捕捉一樣真實嘅嘢去俾人睇，而令到人哋唔好睇。咁、你可能要避重就輕去少少營造，咁呢個係戲劇上嘅真實嚇。咁、去到嗰、那個武俠嘅打鬥，我哋就亦都俾另一個包裝一個分類佢咯。 咁話我睇到一個書咧，就除咗文字之外咧，就好多圖片嘅，差唔多每一個電影入邊舉嘅例子都用翻個電影嘅畫面咁樣。哇！如果你要找回那麼多的公司，要拿回那麼多版權，哇，都挺複雜的啊。 是啊，我們整個過程做了很久、差不多有5至6年。 哇， 因為呢，我們你知道我們電影工作者啦、你有時約他訪問，那他那個時間會經常調動的、因為不是他不是說扮嘢或者玩嘢，而佢真係有時候我哋係身不由己，有好多譬如話，你如果係拍緊一套戲，我同啲朋友講，有啲朋友好唔明白，我有時話，喂後日去食飯，我話 OK， 我當得先，但我唔知道得唔得。咁、如果係唔熟嘅朋友聽你咁講咧，就覺得好似好敷衍你，但係其實真係嘅。我哋譬如如果接咗一套電影喺手咧，佢幾時開會，幾時要睇景，好多時候電影人咧就習慣夜晚先做嘢，所以好多時候兩點幾話喺邊度餐。厅未收档嘅嚟开会，常有嘅事。咁所以你永远都唔敢好肯定咁样去讲话我几时得。咁所以我哋喺约人嗰度个困难好大。譬如话我约阿张少平先生啦，咁佢系好想帮手。我系第七次。 第七次咁，每次佢差唔多到落準備嘢，咁佢打電話唔得唔得唔得，我又要走啦咁。咁喺嗰個過程入面，所以我哋嗰個時間變咗係拉得好長。咁仲有咧就搜集嗰個圖片啦。咁好多地方唔同嘅出處啦，有啲問翻嗰嘅負責嘅美術啊，或者復紙啊，咁嚟攞翻佢自己啲積存嘅嘢啊，有啲咧就係同電影公司攞啦，咁有電影商周刊亦都幫好大忙啦嚇，咁嗰個過程就係比較長慢啦嚇，咁仲有因為好多戲其實我哋都想可以擺喺本書處嘅。 嗱呢本書咧都我都睇咗，我諗有超過一半嘅香港由70年代尾到90年代咧都好多優秀作品，亦都好多優秀嘅美術指導。雷彩虹，你自己從你個人嚟講，印象比較深，或者你覺得同我哋即係回味一下，有邊套電影或者某邊一兩位美子，你覺得值得講下你嘅睇法咧？ 係邊個年代？ 我哋講翻都係七八十年代啦， 即係你個書嘅年代啦。 咁我自己就一直都好欣賞張淑平先生嘅。 張淑平 咁啊，係做文啦，黃仁葵啦，仲有朴若木啦，朴若木又係一串好有佢自己風格嘅戲，同埋一個好獨特嘅戲。 咁有冇邊一兩套戲你真係而家隨手你成本書呢度有成幾十套戲，你真係個印象好深嘅？ 愛殺係其中一本啦，其中一部啦，另外有好幾部，譬如話好似倩女啦，倩女幽魂啦，好似阮玲玉啦，好似甚至八十年代嘅馬盤超啦，我哋一個逝去咗嘅同業啦，佢都作品好好嘅，譬如話好似宋家王朝啦，白髮魔女傳啦，咁所以佢好多好多我哋睇起身覺得好豐富啊，同埋有記憶好深嘅戲。 嗱，或者係同聽眾講一講，究竟一個美術指導啊，包括嘅職權係到幾多範圍嘅咧？喺一個電影入 嗰個職權其實係可以係去到無限大。 無限大。 你睇下個導演對你嘅信賴同埋對你嗰個需求嚇，譬如話嗰個導演咧係同你嘅合作關係係建立得好良好，佢對你嘅信心好大嘅時候咧，其實佢委託俾你嘅嘢就越嚟越多嘅。咁我哋香港有一個職位咧，一路都未確立到嘅，間中會出現就係叫做production designer， 喺外國就已經流行咗好耐 㗎啦。 但係香港點解冇呢一個可能亦做藝術總監嘅位咧？就係因為其實香港美術指導係做緊呢個職位， 做緊呢個職位， 只係咧因為藝術總監高過美術指導，咁梗係高啲人工啦、所以個好多即係嗰個製片製作方面咧，亦都好難開一啲更高嘅位。咁你請咗藝術總監，唔係等於冇咗美術指導，咁又即係同時請兩個人。咁所以咧就去到呢一個環節咧，其實我哋係每一寸每一格喺電台電視上面電影上面見到嘅菲林咧，其實都有你份嘅嚇。無論係顏色啦、個質感啦、個光暗啦，都係其實都係需要你去營造嘅。 其實我哋香港即係電影都有個好輝煌歷史啦，咁好開心咧，就有班有心人咧可以整理翻啊幾十年來嘅一啲電影嘅美術嘅情況俾我哋知道。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揀嚟呢本叫做《香港電影美術79至001》嘅繁花盛放。咁同埋裏面嘅戲咧，而家有樣好啊，即係坊間我哋可以買翻。 買到曬， 你覺得嗰套咦個畫面真係你未見過？譬如我相信好多朋友未睇過，譬如《鬼馬智多星》啊，或者《烈火青春》呢啲，值得去真係鼓勵大家睇下啦。咁今晚就唔該曬雷彩虹上嚟同我哋傾偈，拜拜。 好，拜拜。 拜拜。